谢谢许巍啊，谢谢许巍今天在 CD 里为我们演唱了一首歌曲。 对，而且这首歌曲就像那个我们一开场的 BGM 一样，就印证了今天的天气。 因为你刚才说什么我们的开场嘉宾，然后想说啊，大家会觉得说是不是把许巍叫过来了啊？没有啊，这个今天的这个天气呢不是特别好，所以下班路上可能会遇到一些堵车的情况啊。所以呢，许巍还没有来。 嗯，你这个梗转得太硬了。 对，就要怪人家嘛啊！ 提醒各位朋友，请稳驾慢行啊！ 没有，我刚才一直在那边就是数钱啊，一分一分的把那存钱罐都拿出来了。 对对对， 你们知道为什么对吧？ 知道知道， 但是 完全不够啊！ 得说一下，就是今天真的会有更多的朋友加入到我们这个娱乐最王牌的行列当中。 是的，联络我们的方式找到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林的杰。 对啊，我们其实呢这两天一直在唱一个旋律。 嗯， 这个旋律呢，如果你是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呢，你一定会记得，你就是 4001234567。 对，人保直销车险的一个电话嘛，它有一个特别好记的旋律。然后呢，其实，在我们人保直销车险的这个答谢日当中呢，准备了很多的福利啊，有我的份儿，有你的份儿，所有我们的听友的份儿，是吧？ 人人都可以参与其中。这个活动呢，就是截止到10月26号前，都是人保车主派对的时间。 对， 百万福利派过瘾。 对，有很多洗车打蜡、各种车这个车务的福利， 嗯， 鲜花、蛋糕、生活的福利，而且，像过境租车、办理签证啊，还有这个驾照翻译件这种旅行的福利，其实都在这个其中。所以今天是25号，就截止到26号，大家就抓紧时间好了。 对，大家就可以竖起你们的耳朵。参与的方式就是微信关注北京人保财险，回复车主派对就能够进入到我们的抢货大军。抢到了什么，在第一时间微信平台上和我们晒一晒吧。 对，因为这两天我们都在说嘛，我们也想真的看看大家有没有收获啊。微信关注北京人保财险，回复车主派对就可以找到自己的福利了。这首歌我记得我以前好像在私房歌的环节里面推荐过，就是节奏感很好。 是的， 恰逢呢此时此刻好像天上也飘了一点小雨。 我觉得这首歌曲更加适合 Goodbye Walk 的充当方式。 Baby Don't Know Why。 对，很适合雨中行进的人。 I'm not afraid to die。 有人说我们这儿已经出太阳了，不信我可以拍给你看啊。 就可能生活的地方不太一样啊，这个天气也是表象不太一样。 对，谢谢这位朋友从三亚发来的照片啊。不是啊，还确实是这样，北京因为很大，所以真的不知道你所在的区域是不是飘了一些小雨。重点是我们推荐了一首很适合在雨中行进的歌啊。如果这首歌你在去日本旅行的时候听呢，感觉会更棒啊。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Baby Don't Know Why。 第三届北京天桥音乐剧演出季金秋开幕，邀您共享视听盛宴。11月3日至4日，大型原创音乐剧《凤凰阿嘉与火山神》，为所有纯真之心而作，不仅仅是孩子。 好了，来到娱乐最王牌，我们的王牌推荐的时间啊！大家下班快乐，这里是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哎，我们先来看一个综艺节目，好不好？ 这个综艺节目备受关注啊，叫做《奇遇人生》。因为昨天更新的一期节目当中，请到了谁？朴树。 哎，真不容易啊！ 对啊，朴树一般不太参与这个综艺节目的， 可能最近又是。 所以这次阿雅和朴树来到了著名的哈瓦那，用摩托车在哈瓦那探寻属于自己的平凡之路吧。 对，还真的是，可能朴树呢平常可能给我们感觉是太 飘飘的， 对，太这个隐士了啊，就是所以说偶尔在综艺节目一亮相，他会就说他会怎么表现呢？据说那个因为他们俩都不会西班牙语嘛， 对， 所以就是交流的时候连笔带话什么的。朴树也是和当地音乐人以歌会友，其实也是印证他说过的一句话，就是我不相信语言，我只相信音乐。 对，其实录制过程当中，我看到一个彩蛋，就是说朴树发火了，然后因为节目的纪录片的形式呈现方式，很多观众就觉得，哎，这个朴树发火了，这个环节怎么没有被剪掉呢？说这也太真实了吧？ 他这个发火也很正常啊，他发火、哭鼻子什么的都很正常，他就是一个很真实的人嘛，哈。所以这个综艺节目呢，可能还是很吸引别人的关注啊。 对，尤其这次朴树来到这一期当中，可能会带来一大波流量 啊。我们来听听看上次他录制的时候哭鼻子的那首歌。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叫伴零落，一壶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清浅绿酒一杯，声声一滴醉，问君此去几时还，来时莫徘徊。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壶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角，直角半零落。问君此去几时还？来时莫徘徊。问君此去几时还？来时。 王牌推荐， 好了，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刚才推荐的综艺节目呢，是有朴树的参与，所以播了一首朴树的《送别》。 那马上再来和大家分享另外一档这个综艺类节目，叫做《野生厨房》，将会在10月27号，就是本周六的时候正式开播。 这时候这个节目呢，是汪涵、李诞和这个这林俊杰组成的固定班底。 每期节目呢，他们都会回归大自然，在山野之间寻觅食材。 为什么李诞家的这个写名字里面， 对，我觉得有点突兀，是吧？ 有点怪诞啊。那其实呢，他们就是用一些食材完成这个美食的这个这么创作，是不是？ 对，有他在的话，我觉得我不太放心。第一期节目当中的三位 MC 和野生搭车人陈赫，更不靠谱，开启了野生火锅之旅，就来到了重庆的大山里面，在一个河滩上要吃火锅。就是大家可能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谁负责来捡柴，谁负责生火，谁负责来找食材， 都是李诞吧。反正这个美食节目也是有野外生存的这个特质所在啊。我其实觉得无论是这种类型的综艺节目呢，又或者是电影当中的公路片，其实都很适合男生啊。 对，而且我今天看到平台上有朋友发来一条信息，说今天天气很伦敦啊，不妨现在我们就望向窗外一下，感受 也不知道是晴还是雨，所以呢可以感受一下窗外此时的天气是不是你想的那种感觉。为你搭配的歌曲是戴佩妮 《窗外》。 扫除这间房子的冷清，窥探这个城市的风景，依然厌倦着拥挤，不敢深呼吸，漂浮的云有惆怅的倒影，走出整个秋天的屋顶，以为就此告别了凉意，依然推波翻过去，走不出寂静，白色的脸有黑色的投影，我望着窗外夜雨一直下，心开始有点慌，怕弄湿了眼眶，我站在人海不停地遥望，等待着一道曙光照亮未知的方向，告别了凉意，依然推波翻过去，走不出寂静，白色的脸有黑色的投影，我望着窗外夜雨一直下，心开始有点慌，怕弄湿了眼眶，我站在人海不停地仰望，等待着一道曙光照亮未知的方向。窗外夜雨一直下，心开始有点慌，怕弄湿了眼眶，我站在人海不停地仰望，等待着一道曙光照亮未知的方向。 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每一个东西上面都有一个日子，秋刀鱼会过期，肉酱也会过期，连保鲜纸都会过期。我开始怀疑，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是会过期的。 如果这个问题有了答案，那么它将会是什么？娱乐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 欢迎回来，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下班快乐，大家注意交通安全啊！然后同时呢，期待这个夜晚呢，大家能都有一个放松的心情。 嗯， 然后呢，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打算去看他的演唱会，应该是一票难求了。嗯、 真的是 Sam Smith， 我们前两天就和大家已经分享过了，这位92年的， 嗯， 特别提出他的、哎、那个年龄， 92年上大学的 Sam Smith， OK， 好，嗯， 就是呢，他马上就要在北京演唱会是在五棵松体育馆开场了， 对， 而2014年。年的 Sam Smith 就是以一首非常脍炙人口的 Stay With Me 出道的， 嗯， 当时他那个身材我记得还是胖乎乎的， 对，现在呢？ 现在就是好像瘦下来了，因为我前两天看到他一条新闻，就是说14天减了14磅，就约合等于13斤吧。 他是怎么做到的？天哪！ 营养师啊， 对，就是会帮他有一个食谱是吧？ 对，人家会有营养师专门去为他说你早餐该吃什么，比如说早餐应该多吃点西兰花呀之类的。所以目前 Sam Smith 也拒绝吃含有糖分和乳制品的食物。 明白了，早餐多吃一些西兰花， 嗯， 中餐多吃一些西兰花，晚上多吃一些西兰花，然后这个人就一定可以瘦。 西兰花， 对， 到时候就是面如菜色，你知道。 你说哎，这个人怎么面向西兰花啊？对，好了，其实还有一个今晚的新疆音乐家，就科尔曼是会在国土有一个举办一个弗拉门戈的啊，弗拉明戈啊，这个的吉他乐团，怎么念得这么别扭？弗拉门戈啊，不是弗拉明戈？ 对对对，吉他乐团楼兰传奇的演唱会啊。科尔曼是谁呢？其实他就是一位弗拉明戈吉他的青年音乐家。因为前不久，如果你有关注一个纪录片叫做《天山脚下》的话，他在其中演唱了片尾曲。 对，而且好像还和这个拉丁的歌手像 Ricky Martin 哈、啊，就瑞奇马丁，还有像徐克，他们都有合作过。 对，而且他的乐团是致力于将，新疆维吾尔族的音乐还有西班牙的很多音乐元素相结合。 对，就是会用一种很激情的演奏方式， 嗯， 独树一帜的乐风，然后呢，成功的把新疆的这个民族音乐呢，还有这个新疆的民族的这个风采哈、啊、风景，然后呢，推向这个世界的这个舞台。嗯、 如果喜欢的朋友可以去关注一下科尔曼的作品。 好吧，说了两个跟音乐有关的演出，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会把你带回到2014年的这种黄金金曲啊，金曲啊，真的是，也是让 Sam Smith 获得这个巨大成功的一首歌。嗯、 Stay with me， 来感受一下。 那时候他是圆滚滚的，唱歌比较有劲儿。 But I still need love, cause I'm just a man. These nights never seem to go to plan. I don't want you to leave, will you hold my hand? Oh, won't you stay with me? Cause you're all I need. This ain't love.But darling, stay with me. Why am I so emotional? No, it's not a good look and some self-control. Deep down I know this never works. But you can lay with me so it doesn't hurt. Oh, won't you?Darling, stay with me.

依然是迷迷糊糊的样子，但是他家里却完全变了样。厨房里多了家用净水器，餐桌上摆放了美丽的鲜花和甜美的蛋糕，大熊的衣服一件一件整整齐齐地摆放在衣柜当中，就连爸爸的旧车也被养护得崭新锃亮，照片墙上满满都是他们自驾出游和去五星级酒店用餐的欢乐景象。天哪，大熊，我不在的日子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这些都是人保车主派对的福利啊，10月18号到26号加入人保直销车险车主派对， 百万福利看这里，来来车主们，汽车保养防冻液，咖啡蛋糕永生花，共享汽车和签证，拿走拿走别客气。 人保直销车险车主派对，10月18号到26号盛大开启，微信关注北京人保财险，回复车主派对加入抢货大军，瓜分百万福利。人保直销车险，做车主身边的哆啦 A 梦。 燃烧我的卡路里， 我们其实已经把福利说了好几遍了，时间反正截止到26号，大家赶紧来关注啊！微信关注北京人保财险，回复车主派对，那个福利多的真的简直就像哆啦 A 梦的口袋一样。 对，刚才我们在听到那一段小对话的时候，发现好像又回到了童年时代，这个时候打开电视看动画片了。 对，刚才听了一首菊儿的那个法语版的哆啦 A 梦的主题曲，这好像也是他们一个 TV 版还是剧场版的歌的中文版，是金贵盛唱的， 叫做向日葵的约定， 还挺好听的。 安如水，就算某天我们各自走远，我也静静守卫天真，直到你回来的那天。爱让我们越来越相信直觉，幸福是有你陪伴着我每个瞬间，想飞在你身边，还要一起认真执着许每个愿，就有勇气等明天。每当我睁开眼，就有一道光线温暖着我的心，布满晴天。向日葵般的遇见，那里有我们最初次感觉，原来就是全世界。唯一才明白一切，快乐一直就在原点。谢谢你让我放心做自己，拥抱纯真不变。也怀疑梦想隐隐约约，你像太阳一样炙热我的信念。就算某天我们各自走远，我也静静守卫天真，直到你回来的那天。爱让我们越幸福是有你陪伴着我每个瞬间，只想陪在你身边，还要一起认真执着许每个愿，就要勇气等明天。每当我睁开眼，就有一道光线温暖着我的心，布满晴天。向日葵般的遇见，那里有我们 最初次的感觉，原来就是全世界。因为你才明白一切，快乐一直就在原点。谢谢你让我放心做自己，拥抱情真不变。 好了，我们这个哆啦 A 梦的环节结束了啊，接下来要跟着艾克一起去王牌新发现，看看他今天有发现了什么。 情绪美术馆， 王牌新发现， 王牌新发现，我是艾克。今天呢，要带大家光临一家情绪美术馆，一间会呼吸的美术馆。由 Major 大调出品的情绪美术馆，坐落在中国文创地标北京七九八艺术园区里。情绪美术馆的艺术展览包括文创零售还有咖啡茶歇等等多个板块于一体，它是一家聚焦情绪的美术馆，同时也是一个生活方式的多元体验空间。当你一踏进门的时候呢，就能闻到空气里弥漫着醇厚咖啡的香气，纯白的空间里展示着养眼的摄影作品，还有在爵士乐的伴奏之下观赏琳琅满目的设计作品。彬彬有礼的店员能说出每一款商品背后的故事，值得一提的是还有超好喝的咖啡供你来体验。前段时间呢，在情绪美术馆关注了一部作品，叫做加载一万种嘴部表情。这个作品呢，是出自一个叫做口香糖有限无责任研究所的作品。他们自居是美术馆里这个大家族里的叛逆儿童，不喜欢循规蹈矩的生活，也觉得生活为什么要符合某种尺寸标准，为什么只有装裱形式，为什么要拘泥于约定俗成的纸张呢？同时他们又是了不起的戏精，有很强的自我意识，很注重用最恰当的方式来表达自己想要表达的内容，比如说微笑、微张、大笑还有 kiss 等等这些表情来吸引你的注意力。总之在这次展览当中呢，口香糖有限无责任研究所，你能轻易地加载出一万种面部表情，禁止无趣僵硬和不开心。所以闲暇时间的时候可以和朋友一起去七九八感受一下。最近好像听说他们在展出另外一个作品叫做盐，不妨在这个周末可以和自己的朋友去情绪美术馆看看你和盐的化学反应，试图不那么正经地戳开一些生活的严肃边角。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欢迎来到人保直销车险车主派对，下面有请 party 主持人闪亮登场。 要要十月车主大派对，尖叫福利派过瘾，洗车保养防冻液，滤芯体检净水器，国际驾照翻译件，共享汽车驾驶券，人保优惠惊喜多，错过一次毁一年。要问活动在哪里，微信关注北京人保财险，回复车主派对即可加入抢货大军，百万好福利千万别错过。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好，今天的预热题我们认真的问一道历史题好不好？ 请听题。 请问历史上的赤壁之战是发生在三国时期吗？啊， 是或者不是，记得要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到白金 FM 就可以了。 对， 这又是一道送分题。 这真不是。 不是吗？ 嗯，这题有深度。嗯，好好想想再答。 会有混淆的意味是吧？ 是或不是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我们来看看我们今天能不能把我们的真心送出去。 堆积了好几层，而我踩过青春，听见前世谁在泪雨纷纷。一次缘分结一次生，我今生还在等，一世就只能有一次的认真。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我挥剑转身，而鲜血如红唇，千朝记忆渡红尘，伤人的不是刀刃，是你转世而来的魂。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我策马出征，马蹄声如泪奔，青石板上的月光照进这三层，

有听友瓜子儿啊、水果啊都备齐了啊、准备围观。 马甲儿，就是盼着盼着说老白今天这个小猪存钱罐是保不住了。 有听友对我们节目有一个定位，说这节目是一个过日子的节目，精打细算，每天都攒点钱。见过哪个过日子的人攒到一定把钱都送给别人呢？ 如果要是攒到两个九块九的小红包，还真能买菜。 嗨， 是不是过日子了？ 火锅都吃上了，我跟你说。好了，我们的在这一边嘿哈的时候，听友也上线啊，我们准备要连线他了。 嗯哼，来听下他的声音吧。Hello， 嘿、hey。 Hello， 哎，你好，你好。啊，我姓董、 啊， 然后我的微信名字是我家孩子的名字， 子涵。 对对对， 果然也是琼瑶体的妈妈。 小董啊。 啊，你好、 哎，是不是感觉在叫你？ 对对对对，就感觉要 夏董啊， 要隔空握一下手，咱们俩同一个姓 啊。好嘞，啊、但我们真不知道啊，真不知道，因为你们名字叫子涵嘛。 嗯， 啊，是孩子的名字。 2018年1月关注的我们， 是事先声明一下，虽然我们都是本家，但是我觉得他绝对不是我的亲戚。 嗯，不用特别。 你也姓董吗？ 你们俩这个对话，我完全都没有办法。 就感觉要女生之间就进行一场下午茶了。 啊、对，你们好，我姓白。OK 啊，接下来我们要答题了啊啊！紧张吗？ 啊、 紧张吗？ 有点紧张，我现在在学那个学校门口等孩子，我。 哦，等孩子呢？ 这个、嗯。 对对对。 那你别错过接孩子啊，好不好？ 不会的，不会的。 好。 嗯，你问吧。 特别 直接，你问吧，对，你问吧，然后你给吧啊，好嘞， 加油。 我 什么？你怎么了？ 哦，我看到孩子了，然后我想说，前两天我跟孩子还说呢，我说我必须得答题了，光听不能不答。 嗯， 然后万一这个钱要都落到我的手上呢？ 啊，那你先接孩子吧。 那不行， 孩子都不要了， 不要了， 不行啊！这孩子得看着点啊，看着点啊！ 画面我感觉脑补一下，有点清奇。 没有，他肯定看见自己的孩子啊！来，感觉啊，今天这个答题，现在在这样的一种非常有趣的， 可以的， 嗯啊，这是在和谁说话？ 和孩子对话呢？ 啊，好好， 嗯， 开始了啊，我们不逗了啊， 请听题。 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8年度资助项目第三届北京天桥音乐剧演出季2018年10月到12月，12月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和天桥剧场举行。请问参演话剧近乎正常的演出时间是在十二月吗？ 是的。两年 你怎么知道？ 他竟然跟你唱了！ 我说了，我们每天第一道题都是有关于这个天桥音乐季啊，天桥音乐剧的演出季啊。 你 是啊，我每天都在听。 近段时间接通电话的最乐观的一位听友。 对，我们其实昨天还提到呢，是演出是11月8号到10号上演。 哎呀，昨天我没有听节目。 好嘞，没事儿。接孩子和答题，你至少完成了一件事儿、 啊。 接孩子， 但是我们还是会有9块9的小红包送给你，给他买个口香糖什么的。 还以为你要说刚才说9块9，说啊可以买菜了。 9块9只能买一把香菜吧。 OK， 谢谢你，还有这个可爱的子涵小朋友啊、 嗯， 应该现在也在身边了。好，那就祝你们开心，好吗？ 拜拜， 拜拜。 嗨，这是我心里的。 BGM。 好吧， 我现在跟你们的心情一样，我没送出去，现在我也凉凉。我跟你说，我 对，因为我们现在就在商量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今天还送不出去，如果累积到2800还是没有送出去的话，我们可能会有另外一种呈现方式了。 对，哎、嗯，你觉得行吗？啊、那个差点说，你觉得行吗？凉凉，子涵，你觉得我们这个要送不出去的话，我们怎么办？是清零好呢，还是这么天女散花全都发给大家好？ 我觉得还是天女散花吧。 你是个善良的朋友， 过日子的人。 好，谢谢你，谢谢你，我们准备接入下一位朋友的电话，谢谢，再见。 好，再见，再见，再见。 我先把钱存到北京银行。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很多认真的朋友，但是呢，答题特别认真，写一大段，但是他答错了预热题怎么办？ 对，那怎么办呢？ 还有 就是为他心疼三秒钟。 对，还有很直接上来说选我 ，pick me。 对，还有一些朋友就是因为刚才我们接通那个电话是小董嘛，然后奈 F 哥他发来信息说我也姓董，明天选我啊。 这个咱们就不要来蹭本家这件事了，要不然明天多了很多姓白的朋友。 对对对对对，就没什么意思啦。 好， 我们来听第二位朋友，他已经在线上了， 应该是个男生。Hello。 喂， 嗨 嗨， 哎嗨，你好， 怎么称呼你啊？ 阳光， 阳光， 哎呀，真的是好阳光啊！ 哎、听到你的声音很阳光啊！ 对对对，听到你的声音就知道狼来了。 嗯，好，稍等，我把广播关一下。喂， 好了。不不，这个是音乐是自己跳出来的，不是它不是一种预示，没关系啊。 好， 阳光，你在听吗？嗯。 啊，我在听，我在听。 所以你听懂刚才我说你阳光来了就狼来了的意思是什么吗？ 啊，没听明白。 因为狼来了阳光嘛，阳就没了。 好冷啊！你现在简直是应该生活在冰箱里的人。 是，好，行行，好了好了，可以了，我们开始答题了。希望你能够带着一些阳光的心情来赢走我们的这个今天的福利，好吗？ 有没有把车停在安全 的 位置啊？ 已经停好了。 哎，如今很多的快餐啊，这个卖什么什么劳啊，啃什么鸡啊，然后那个必什么客啊，这些洋快餐很普遍了。可是在1987年第一家洋快餐当时在北京开业了，请问它是麦当劳吗？ 不是。 答对了，其实应该是开封菜啊。好，我们继续。 第二题，请听题，请问万里长江上的第一座长江大桥是武汉长江大桥吗？ 是吗？ 是， 两题了，哎， 不错，哎， 哎， 加油加油，一战到底啊！ 好，第三题我们来问历史题，因为预热题也是历史题。武则天是唐朝唯一的女皇帝，请问在武则天时期，唐朝的都城是在西安吗？ 是。 哎呀， 我们俩现在就跟着翩翩起舞，你知道吗？ 这个题其实如果要真正的想一下的话，也不算是特别难，只不过有一个绕一下弯子啊。 对，这个古都不只是有西安，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叫洛阳。 对，在武则天时期的时候，那个唐朝的就当时的这个都城呢是在洛阳的。 是的。 其实再严谨点说，这应该不是唐朝了，武则天当政的时候呢应该改国号了嘛。 对对对对。虽然已经答错了，但是我们还会有9.9元的小红包送给你。当然除此之外要公布一下我们今天的预热题的答案了。 对，今天的预热题是曾经的历史课代表老白特别出的一道就是有坑的题。 嗯，请问赤壁之战是发生在三国时期吗？ 嗯， 不是。 嗯，那是 战国。 东汉末年。 东汉末年啊。 对对对对，东汉末年不是三国啊，三国这个历史时期呢是在东汉和后面的这个应该是西晋。哎，东晋啊当中的、嗯。 哎呀，历史课代表鼓掌。 好嘞，嗯，现在的题已经答完了，谢谢你的参与。 拜拜。 拜拜。 拜拜。怎么办？ 明天2600了，你的小猪还能过一晚。 真得想想怎么办。 嗯， 着急。Somebody care for me, and it's all I live for the air. 最后就着急。 嗯，悄悄的。嗯， 那不这么说了。 走了。 不着急，不着急。 更差。 也有给我们挑刺儿的。 啊啊！ 赤壁之战那就是三国时期的。 东汉末年吗？ 对，历史时期嘛，当然问的时候，比如说三国历史时期，你是说大三国时期，这个，如果要是较真儿一样，就是要纠结的去跟你探讨一下这个问题的话呢，其实赤壁之战当时东汉还没有结束，所以还真的是属于东汉啊。说前面有点可惜， 对， 狄仁杰如果看了的话，应该就是能打 神都洛阳， 对。你知道，其实这个单元让大家期待，同时，他也招人恨。 是的， 因为我们未必尽善尽美。 对，但是我觉得有很多朋友给我们支的招儿还可取，比较可取。比如说，有人说，要不就清零吧。 谢谢。 然后那个白洁，你去吃顿火锅怎么样？ 这都是亲人。我其实觉得重要的是，有些答题的时间可以让大家来去想到。或者是温习到那些我们都已经忘记的事情啊。 嗯 ，Cherry 圆圆就说：“明天我不听节目了，准备去看书。 ”音乐题准备好了吗？所有朋友都能参与。 手机对话框对话到白洁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然后 今天问歌名吧。 好的。 特别简单嘛，因为而且是一个很洒脱的一首歌。 是这首吗？ 对。好吗、 啊、 好，我们准备好了吗？手机对话框准备到白洁 FM， 最快发来一位当中的一位都会有小红帽。 三二一，准备好了吗？ Go！ 来来来，喝完了这一杯。 你要问这道题，你还不如问这个歌手如果出了二是多少。 嗨，不要不要老兜弯子，大家觉得我们不实在吗？ 对，就问那个歌名就好了。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冷静一下，喝一杯咖啡，好好想想刚才那首歌歌名到底是什么。 不用加手机号码，发送到白洁 FM 就可以了。每天我们会选出两位朋友给大家发9.9的小红包。 这杯咖啡有点苦，张学友咖啡。 太浓了吧，否则才会苦得说不出话，每次都一个人在自问自答，我们的爱到底还在吗？已经淡了吧，多放些糖也很难有变化，不如喝完这杯就各自回家，别坐在对面欣赏我的挣扎。一场失败的爱情像个笑话，热的时候心乱如麻，冷了以后看见自己够傻，人怎么会如此容易无法自拔？一场无谓的爱情像个谎话，见的时候只相信他，哭了以后每一句都可怕，人怎么会如此了无牵挂？太浓了吧，否则怎会哭得说不出话？每次都一个人在自问自答，我们的爱到底还在吗？已经淡了吧，多放些糖也很难有变化，不如喝完这杯就各自回家，别坐在对面欣赏我的挣扎。一场失败的爱情像个笑话，热的时候心乱如以后看见自己够傻，人怎么会如此容易无法自拔？一场无谓的爱情像个谎话，见的时候只想起他，哭了以后每一句都可怕，人怎么会如此 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哎， 怎么了？ 对，我在找歌，我在找歌。 林忆莲去哪里了？ 伍佰说等会儿， 我先上场，别着急。 今天的这首歌你们都猜对了吗？ 有很多朋友发来信息啊。 有人说一边开车一边敲字好慢。 有人说突然间的自我，对吗？ 对， 算对吗？ 对， 好。 突然的自我不对，突然的自我，突然的自我是对的，突然间的自我是错的。 对， 现在的年轻人真不一定听过。 听见你， 谁说的？我们都听过。 朝阳起又落，晴雨难测，道路是脚步多，我已习惯你突然间的自我，挥挥洒洒。想自然看通透，那就不要留，时光已过不再有，你远眺的天空画更多的彩虹，我会静静的将你豪情放在心头，在寒冬时候就会忆你温柔，把开怀填进我的心扉，伤心也是带着微笑的眼泪，数不尽相逢，等不完守候，如果仅有此生，又何用再从头。来来来，喝完这一杯还有一杯， 来来来，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 三碗不过岗吗？ 再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 你看，对啊，这是里面标志性的这个对白啊，很经典的歌，伍佰的突然的自我。来来，大家都能一起唱吗？ 远眺的天空画更多的彩虹，我会将你豪情放在心头，在寒冬时候就会忆你温柔，把开怀填进我的心扉，伤心也是带着微笑的眼泪，数不尽相逢，等不完守候，如果仅有此生，又何用待从头。 从第一句开始就还挺抓人的，新款其实很流行的歌啊，叫就是听见你说朝阳起又落，朝阳起又落，朝阳区的朋友不好意思。是不是就是感觉是我们特别熟悉的一首歌？ 没听过， 有意思吗？现在听过了吧？ 听过 了，好好学习一下这首歌。我跟你说，出去跟朋友吃完饭以后，然后大家去唱歌，特别特别带气氛。 对，就是要劝对方酒的时候，一杯一。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周围能看见天空的美，周围的晨晖。

劳伦斯·福斯特是世界著名指挥大师，在近50年的指挥生涯里，他曾执掌许多世界一流乐团。11月3号，他将执棒柏林音乐厅管弦乐团，亮相国家大剧院纯粹古典。继续来关注11月3号音乐剧《凤凰阿佳与火山神》即将亮相天桥艺术中心，为京城观众上演一台关于爱与成长的大戏。尽管是一个神话故事，但是导演万钧表示，他希望这不仅仅是给孩子们看的戏，而是父母与孩子们一起感受爱与成长的亲子剧作。特别是谢幕环节的那首童趣十足嗨到极致的在一起，绝对可以成为一家人看完之后哼着小曲儿走出剧场的烧脑歌。今天歌手张成推出了其全新单曲《光阴》，而这首由他独自作词作曲的新单曲，其实早在去年北京 Summer Sunshine 演唱会上就有过短暂的亮相，并且收获了听众们的一致好评。在听众们一年的期盼之下，这首单曲终于在今天全网正式上线了。最后来关注歌手范薇今天推出其最新个人单曲《粉色气泡》。此次范薇将所有恋爱的小事唱进这首《粉色气泡》里，诠释出出于爱情时女生内心的甜蜜感和幸福感。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学院路花园北路到北四环中路辅路由南向北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他说从很久以前开始，他就在招商银行存款，不仅因为财富增值，不仅因为专业可信，不仅因为服务温暖，更是因为它总能打开你对生活的无限想象。招商银行大额存单利率最高比基准上浮52%，招商银行大额存单，安心选择，幸福稳稳。详询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各网点或9555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音乐素描。 又是热热闹闹的送了小红包给刚才的朋友们啊。 是的， 在我们刚才热闹非凡的前面的一个时段结束，进入到我们相对安静的这个时间。 和大家分享一本书当中的文字选段。也许这本小说你也曾经看过，而且可能会把它作为定情信物送给另外一个人。 听着文字的同时打卡到白街 FM，可以发送打卡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收到图片和文字。今天的文字来自于著名作家马尔克斯，经典的这个霍乱时期的爱情当中的文字。永远说你感到的，做你想到的吧。如果我知道今天是我最后一次看着你入睡，我会热烈地拥抱你。如果我知道这是最后一次看你离开家门，我会给你一个拥抱，一个吻，然后重新叫住你，再度拥抱亲吻。如果我知道这是最后一次听到你的声音，我会录下你的每一个字句，以便可以一遍又一遍永无穷尽地去倾听。如果我知道这是我看到你的最后几分钟，我会说我爱你，而不是傻傻的以为你早就知道这件事。 世界上会有很多浪漫的语言，但是我觉得其中的这段文字可能更能表达什么叫做珍惜当下，珍惜每一天。 以上的文字来自马尔克斯，我们今天的打卡图片制作好了。我觉得可以安静的听一段文字和听一首歌的感觉还不错，至少我自己有的时候在车里也喜欢这么做。 就像我们马上听到的这个声音一样，来自许嵩《如约而至》。 我早知道那天是我们最后一面，我绝不会和你谈论琐事浪费时间。人生里看似偶然却又必经的告别，无约而至，无人可免。有一回只剩某个似曾相识的场 在我身边，过去当下未来未必却有其界限，或许爱能穿越时间抵达永远。等到秋叶终于金黄，等到花发悄然苍苍，我们相约身边，过去当下未来未必却有其界限，或许爱能穿越时间抵达永远。等到秋叶终于金黄，等到花发悄然苍苍，我们相约老地方。我们相约老地方，等到释怀所有悲伤，等到体谅世事无常，我们相约老地方。等到记忆只剩精华，等到笑容不掺伪装，我们相约 而至，来自许嵩。还好，这首歌不算太伤感。 对，特别想觉得说这首歌曲应该这样问候：嗨，欢迎如约而至，娱乐最王牌。 招商银行 APP 全新升级了，针对中小型企业提供高效智能的移动服务，全场景免 key 支付，批量移动代发，把财务办公室装进口袋，便捷的操作，实时的处理，安全的防控体系，让您在出差旅途中也可移动办公，实时掌握公司财务状况。招商银行企业 APP 不只是应用，更是您贴身的财务管家，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私房歌，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总台 主播私房歌的分享时间段，今天先是我来分享。 对，你要分享第一首歌，反正你也输定了，明天你就要唱歌给我们听。 就是现在已经定局了，是吧？ 对，所以今天我们就不要打分了，对不对？ 对，就今天大家就纯享受音乐就好。 哎，今天我们这个既然不用打分，大家就直接暂切好了。 啊，好，如果这首歌曲你喜欢的话，记得发送一个大拇指的表情， 或者发一个赞字啊。 对， 如果不喜欢，发来一个切字或者是这个倒拇指的表情。 倒拇指，然后我们就会适当。在这首歌的中间部分就把它切掉， 对，提前结束。好，你要推荐的第一首歌 是来自程璧版的《恋恋风尘》，因为前两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放到过老狼那个版本，然后就很多朋友看到平台上就说这首歌曲其实很能带动那种白衣飘飘的那种青春之感。 对， 所以今天就特别拿出了程璧的这个版本来为大家来分享，因为我觉得他的声音是更有青春气息在里面。 现在都不敢去听以前那些听过的校园民谣了， 怕哭是吗？ 怕难受。 天黄昏开始飘起了白雪， 黑暗中为年轻歌唱。走吧，女孩，去看红色的朝霞，带上我的恋歌，你迎风吟唱，露水挂 该怎么办？出现了两难的境地，但是觉得这首歌曲还是应该为他打 call 的，因为程璧的声音好像存在的很特别，他就像一个 BGM 一样，没有让你 怎么了，哽咽了， 就是可以静静的在一首歌曲当中回忆自己的青春故事，每个人都不一样。 对，艾克可能听这首歌会很有感触啊，毕竟 秋凉了， 跟第一次听到这首歌也比过去这么四十年了啊。 你这样好吗？ 你开玩笑，大家也知道不会嘛，这是九几年的歌吧。好，接下来你要推荐的第二首歌是什么 啊？就紧接着是我来是吗？然后第二首歌，这首歌我特别喜欢，因为我喜欢这支乐队，听起来特别温情又很复古的一首歌曲，叫做 Christina， 来自 Tenement， 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这个乐队，很可爱。 I'm coming back to where I started，I never meant to be the bad kid. The feeling came in uninvited. Where is everybody hiding? Come back and turn the lights on. Throw everything around your bedroom. Some things just take you right back. You forget you've gotta go soonChristina's so good. She makes me go across town. She makes me to lie down. There's nothing in the way now. Coming back to where I started, I never meant to be the bad kid. The feeling came in uninvited. You wanna see if I can fight it? Christina's so good. She makes me go across town. She makes me to lie down. There's nothing in the way. Standing in the sideline, conversation in the half light. You remember your downtown. You really should be on your way now. Come back and turn the lights on. Throw everything around your bedroom. Some things just take you right back. You forget. 怎么办、这歌如果是按照我们暂切的游戏的规则 已经要被切了、 但是我们虽然不玩这个游戏、因为今天心思空一天，明天艾克要接受惩罚要唱歌嘛，所以今天就是一个 我留个面子是吧， 偶尔这个我们回忆一下当时的暂切游戏啊，顺便主要还是要推荐歌曲。 对，刚才分享这首歌曲是来自 Telemann 的 Christina， 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关注一下这支乐队，因为其实他们的很多歌曲都是比较有颜色的，就是色彩很丰富。 明白。但这个听歌这个事儿没办法，就是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也不能强求大家喜欢。 对 对, 对, 对, 对， 我们只负责推荐我们的私房歌。 老张，这生意怎么做的这么红火？ 嗨，还不是年前申请了招商银行生意贷，备了批货，现在资金都回笼了。 银行贷款的手续会不会很麻烦呀？ 不麻烦，招商银行生意贷一次申请20年反复使用，贷款用一天算一天。我这次贷款进货用了30天，银行就收了30天利息， 这么值？那我也赶快申请招商银行生意贷去。 招商银行生意贷解决千万小微企业主融资需求，详情请咨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495转8。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主播私房。 主播私房客。 好，接下来轮到我来推荐了，还是喜欢给赞，不喜欢给切。我来推荐一首。 竖起你们的大拇指。 来推荐一首普普通通的歌，稀松平常的歌，它没有那么的优秀。只不过呢，有一个相对比较容易接受的旋律，我觉得下了班了就听这种。旋律还不错的歌不容易累啊，所以选择这首还有我。 你最美的烟火，哪怕燃烧后化成了泡沫。我想做你最高的山峰，让你能看到最远处的云朵。我想做你背上的翅膀，带你去看那你说过的远方。有欢笑有忧伤，有时会有点疯狂，但我会在你的身旁。如果你爱成那一道闪耀的笑容，我想做你坏了的闹钟，让时间停留在最美的时刻。我想做你悲伤的行囊，陪你去流浪，哪怕没有方向。有欢笑有忧伤，有时会大闹一场，但我们会紧握不放。 如果你爱我，你爱我，亲吻我。 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主播私房歌，刚才推荐了一首歌叫还有我，来自梁宇，不是特别有名的歌啊。 是的， 我觉得有些音乐特别适合车窗外的背景。 对，而且刚才我发现就有很多听众在听歌的时候很没有耐心，因为听了一个前奏就说谢谢谢谢谢，但听到副歌觉得这首歌还不错啊。 对，接下来这首歌有一个我特别喜欢的前奏，就你只是听这个前奏你会觉得是一首中文流行老歌。就是你看它特别特别美，这个旋律很像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那种滚石系的情歌，有没有？ 是有。 你以为开口的会是周华健，或者是辛晓琪，或者是谁？ 那他是谁？ 但是他是麦当娜，麦当娜 啊！ 这首歌是《Take a Bow》，我很喜欢的一首很柔情的欧美歌曲。主播私房歌，你喜欢吗？说再见的时候放的歌。 Take a Bow, the night is over.This masquerade is getting older. Lights are low, the curtain's down. There's no one here. Say your lines, but do you feel them? Do you mean what you say? Goodbye。 听到前奏的时候以为张信哲要出场了 对，你会有想象。好，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了。如果你喜欢今天的歌曲，别忘了晚些时候可以查询到我们的歌单，就在白杰 FM。 对，回复当天的日期就可以啦。我是艾科， 我是白杰。打卡可以直接回复打卡的字样，收到今天的文字和图片。另外接下来你会继续听到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明天见， 拜拜。 别忘了明天艾科要唱歌了啊 An award for the role that you play. No more masquerade. You're a lonely star. I've always been in love with you. I guess you've always known it's true. You took my love. 奥迪三十周年，即日起购全新奥迪 A8L， 专属购车领域尊崇先享，开启智慧明天。三十而立，理想先行。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恭候您的莅临。 秋天是安静的，可以静下心来享受生活；秋天是喧闹的，可以尽情品尝收获的喜悦。快点带着这抹秋季暖阳，享受秋天的乐趣吧。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温馨提示，不断行走，不断收获，用心体味生活的快乐。 八达岭奥莱周末出游好去处，万千品牌精品始终超低折扣，让您和家人享受国际级的购物体验。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吉达，